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 大家好，这里是第八期 Y View， 消失了一期之后我又回来了。 对，因为静理上期没有录我们的节目，那我单独自己给大家做了一期关于节目反馈，然后后面加一些自己一些观点的一期节目。那么这期节目静理也是回归了。那静理上一期是去做什么了？没有来录节目。 嗯，最近比较忙，这个论文催得很紧，最近又在疯狂的做实验，但是我在就实验途中忙里偷闲嘛，然后我意外的发现，就是之前我记得看到一个新闻，说是 QQ 宠物要停服退市了，然后它是好像是几个月前的新闻，然后我意外的发现它还能登，然后我就忙里偷闲的登录进去看看，然后把之前没有玩过的功能都玩了一遍，发现它还挺有趣的，其实它做的不错。 QQ 宠物， 对，其实这是咱们那时候初中高中时的回忆吧。 嗯，我对他印象好像不深吧，我记得养了一个女的企鹅当时，然后现在就一直没管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哎，那时候我养他主要是因为我就是我妈比较喜欢，我妈觉得他很可爱，天天给他喂吃的，让他去玩之类的。那时候觉得它的功能可能也就仅限于此了，但是因为它说是要退市嘛，然后意外的发现能登，后来我和实验室的学妹就探索了它很多其他的功能。它其实做了很多，就是社区啊，然后什么家园啊，这些就是装扮啊，这种种种的功能。哎，但是怎么说呢，它退市还是有点惋惜的，因为那时候花了很多精力在这上。 他那个是在 Windows 平台吗？ 嗯，对，是的。 Mac 好像不能登录是吧？ 对，好像那个时候还没有 Mac 吧？ 什么时候出来的 ？Mac 肯定有，只是没有 iPhone。Mac 是最早出来的，九几年就有 Mac。 哦，那可能是我才疏学浅。 他有网页吧？这 QQ 宠物。 好像有官方主页，但是至于能不能运用功能的话我记得不太清了， 等下只能说是在 Windows 这边登录 QQ 时候用到。 对，然后它其实做的还挺就是这种交互啊还是非常细致的，然后它从05年到18年经过了13年的时间， 13年的一个产品。 对，最后向大家告别了。 它有点像那个瑞星小狮子一样 啊，对，这个我也有点印象。 啊， 以前有很多的产品都是，就是做的很完善精致。虽然说可能现在想起来没有什么大用，可能我们现在也不会用到了，但是就是悄悄在我们生活中消失了。所以这一期我就想聊聊那些就是风靡一时，然后又就是悄悄消失的产品。 嗯，这期聊的可能比较复古。 对，就是最近因为过得也不太顺，所以就很容易怀旧。 对啊，人家都说可能你怀念过去，为什么怀念过去呢？就可能是当下过得不太好，那过去可能过去容易联想到一些比较好的回忆，所以人们容易沉浸到过去里。 其实那些产品淘汰的时候还是有点后悔，当时也没有去发掘它一些更就是更深度的一些功能。现在用的一些就是 APP， 它就能让你就很轻易的能够发掘它就是主要功能嘛，然后它也不会在就是特别隐秘的地方给你花太多心思，然后就是那种迎合大家非常快速上手的那种心态。 那种彩蛋少了。 嗯， 比如像安卓手机，你点多少多少下，点多少多少下，就会出来安卓那种彩蛋。不过国内这种很少有产品这样做。 对，我好像记得 在那时候我做安卓开发的时候，安卓好像才 2.3 的样子，然后我记得好像它在那个安卓版本那里狂点几下就会进入开发者模式。 嗯，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现在想起来应该还是挺久远的事情了。 对，他完全可以不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对这个怎么说，对他的一个用户的体验没有太大的影响，是吧？因为没有人，如果你不说这个事儿，没有用户会无聊的去玩命点这某一个功能，对吧？ 我觉得可能是之前人的一种就是生活的心态吧。 嗯，比较轻松。 嗯，对，但是那时候的产品都还比较纯粹嘛，然后现在就是 主要那阵技术还是不是那么普遍嘛，因为现在我们开发一个产品，包括开发一个网页，开发一个 app， 其实很多人都说这样一个成本很高嘛，但是其实你从大势去看的话要比以前要简单，开发的难度要变成简单，要简单很多。 对，有很多框架啊。 对，所以说做产品的人多了，我们做那做一些 app 也好，一些服务的多了，他们竞争就会很激烈。那这些可能让人感觉无关紧要的部分，首先用户也不在意了，然后用户也不在意，那开发者也不在意了，那不就自然就消失了吗？ 对，那你觉得这些产品的消失是行业竞争激烈？ 有点这个的关系吧，我觉得我做出一个东西来，我必须马上让用户知道这个东西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用我这个产品，而且你为什么要留下来不走，还有 就用户粘性， 你不用竞品而用我们的一个必要理由是什么，对吧？你要很快让他知道产品是干什么的。那至于你说有没有彩蛋，像谷歌的那种每天一个的那个涂鸦，像这种让感觉很有意思但是卵用没有的一些设计，重不重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倒觉得挺重要，因为这个算是一个生活的调剂嘛。你完成了一些消费了一些 app 也好服务的主要功能之后，你需要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吧，像是一个玩吧，像是一个跟开发者的一个交互这样一个事情，你会觉得开发者也好设计者也好离你很近，不是那么冷冰冰的。 那感觉其实这种产品就是这种设计也体现了就是开发者一定的生活情调。那你觉得就是我突然想到之前有很多就是文学类网站，你有印象吗？或者说早期的一些论坛，就是那种现在看起来审美比较就简陋的，但是那时候就是有很多比较用心的内容。就你比如说文学类网站，我记得以前有特别出名的榕树下，然后或者说是且听风吟那些，然后很多作者都是就没有稿酬然后在上面写诗写小说连载。 但现在少了也不少，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迁移吧。 你觉得它现在迁移到哪了？ 你看现在像知乎微博国外的像 Medium， 我觉得这个性质完全不太一样。 嗯， 以前就真的特别纯粹的，就是大家水平有高有低，然后也不是为了就是证明逐利的那种写，就纯粹是为了就是一些生活兴趣。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监管上的问题，因为你做这些这叫 UGC 嘛，就用户原创的一些内容，它会面临一个非常严，就是不能说严重吧，就是说不可避免的问题，你需要对内容进行审查。我们可能说以前比如说十年前或者怎样，那些互联网可能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影响力，而且对于一些监管层面来说他们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可以监管的必要，但这几年可能我们舆论上的一些空间在逐渐被压缩，那这些 UGC 它的生存的空间就比较小。 但是文学类网站其实它能写到就是你审查禁止的范围以内的内容其实很少。 少不少，其实 它也不是说你想的那样，就是非要 写那种吸引人眼球，然后什么那个什么小黄文字、哦、不是不是不是，真的是特别纯粹的那种，就是写个景啊抒个情啊这种，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少了，主要是大家没有这个闲心， 都太忙了可能。 嗯，你说到审查我倒是想起小学五六年级那时候吧，就是那时候我们还可以访问谷歌的时候。 你那个上网也太早了，我从来没有就是小时候能访问谷歌的这个情况。 哦，以前真的特别的惊奇，最开始上的搜索引擎不是百度，百度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已经忘了，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在小学机房嘛，然后那时候就我们常用的就是谷歌，那时候还挺习以为常的。 那是几几年的事儿？零几年？ 对，2005-2006年差不多。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当时印象特别深的还有那些导航类网站， 嗯， 就新浪、搜狐，他们当时以这些发家 门户嘛。 对，然后特别尴尬的是，你说到审查，他们当时其实网站上都有大量的色情图片， 色情流量嘛。 对，当时我们就非常震惊，给我们幼小的心灵我蒙上了厚重的阴影。但是现在肯定不会有了。然后像新浪它现在已经是主要的产品就是微博嘛。 对啊， 但是微博其实出来的也比较早吧，就是那时候还有一个社交平台我感觉和微博有点像， 饭否是吗？ 不是人人， 人人网，人网我记得大学都在用人人， 好像就是大学时比较、 啊、我念大学那个时候嘛。 但是他就没几年然后他就迅速倒闭了。 人人网是对标 Facebook 的嘛，然后他到后面怎么就做成短视频了，做成那种美女直播，怎么就方向就偏了？好像 不是，那时候是我听说 做美团去了吗？是吗？ 不是，他就是不行，然后不行了，然后用户数量大幅下降之后，然后才开始做直播的。那也是我就是时隔就不用人人，时隔一两年之后突然打开，然后发现它变成一堆直播，我也非常震惊。哎，但是不过说起来，那时候人人上的文章质量还蛮高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啊，这个有这个感觉。其实它最吸引我一点，它是实名制的，就是你上一个。嗯，主页也好或者一些社区也好，你会发现它可以很快的找到你的同学在这里，而且都是实名制的，而且它有一个联系在里面，比如说我小学是哪里，我初中是哪里，高中哪是哪里，大学是哪里，它能把那个这个人展示出来。因为你比如说离开高中也好离开大学也好，你和你以前同学是失去联系的，但是可能你可以通过人人进行搜索，还有一个对于学校姓名的匹配，你可以很快找到以前的这些朋友，这个我觉得倒是挺好的。 嗯，是的，这是一点。而且那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人人上的文章，就像他那种好笑的或者说感人的那种文章，都是那种相当纯粹而且质量很高，然后大家纯粹是为了内容而转发的。 对， 然后当时我反过去想看人人也是为了再看一遍那些文章。哎，也好久没用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打开。但是微博的话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是为了生存还是什么，就是它现在已经就到处广告嘛，然后它也主要是以那些明星八卦热搜就成为它的特色。 这点我倒对微博有很大的改观，我觉得微博做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以前用推特嘛，其实现在也在用、但是不过为了有做播客需要关注同行嘛，同行在这么多，然后推特同行比较少，做播客这帮人比较少，那我回微博去关注他们，去看他们的一些动态也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渠道。然后我在用微博的这段时间，我发现微博是一个很有商业潜力的产品，而且它的这种商业潜力是就是明摆着告诉你的，我哪哪哪挣钱，我哪哪哪挣钱， 就是他很干净，什么事都在明面上说。你可以说他无孔不入，你可以说他商业化特别的重啊， 嗯， 但是这种重，嗯，我觉得是难免吧。你一个产品你做出来，你肯定要商业化，你不能像怎么说，像豆瓣是吧？豆瓣人人都说好，我也在用啊，谁都在用，我看电影、我看书、我看音乐都在用豆瓣， 但它不盈利。 但是它这个盈利的模式一直很 模糊。 对呀，啊，你如果说一个产品你不盈利，我用户替你着急也好或怎么样，我也很发愁啊。我就算我想支持你，我怎么支持你呢？对吧？你可以放广告，你可以放一些东西，但微博这方面呢，就特别的，怎么说呢？ 透明。 对对对，透明，说广告就给你放那儿了，对吧？而且你如果觉得这些广告你不能接受，或者它，一些营销啊或者怎么样主打的一些内容不能接受，你可以用第三方客户端。对吧？你可以用像一些优秀的客户端，把那个时间流找回来，不用它这种算法推荐，对吧？推特一开始用的一些时间流，把时间流取消了啊，尽管它最近又可以让你选啊，让你变回来。微博就用那种算法推荐给你展示内容嘛，就我觉得好的我就推荐给你，我觉得你喜欢看的我就多推给你。微博也学过来了嘛，嗯。其实人们，我在发现这一点，我谈到这一点，我发现人们不喜欢这种算法推荐。比如说我不能代表人们，我就觉得我还是喜欢那种时间流。什么叫时间流？就是按时间顺序，你关注的人最早发的在后面，然后最晚发的在前面，给你顺下来看。 算法推荐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消费平台上， 嗯， 你如果买了一个东西，他就 玩命 推荐， 无脑嘛。对吧？他无法分辨你这一次这个用户的访问， 就是你实际已经买过了。然后再者一个问题，就是你很容易感觉你自己被贴了标签。就比如说你看了一个文章之后，他就玩命的给你推这个文章。 对，你看一篇军事，他觉得你对军事感兴趣， 然后你再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了。 这个无所谓，这个到算法这一方面它可以有可进步空间。对吧？这个 对，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对对。 但是它的一些原来的优点特色，很有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缺点，在用户量特别大的时候。 它的优点特色，你是指哪方面？ 就刚才说的热搜嘛，就是它有一个它 有 一个优点。 我有一 个 困惑， 嗯， 你为什么要看热搜？我从来不看这些东西。 嗯， 是因为没有看的吧？你刷已经刷完了，然后没有看的了，然后我去看它。 不是因为我没有用第三方客户端，然后我打开首页之后，我其实看到的并不是说我关注的人或者说我好友在发什么，我看到的都是一些营销号，然后我已经 你可以屏蔽那些， 对，我屏蔽的已经累了。对，我就直接去看热搜了，然后而且还能看到，就是说而且我还能直接能知道哪些是我感兴趣的嘛，对吧？往往也就是热搜里面也可能比较有趣，然后说比较受人关注的呀。其实它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比如说一些社会事件， 嗯， 然后它就很容易通过热搜来就是被大家所知道，然后大家就能就是从怎么说呢，就是给予精神上的帮助，或者说 转发一下。 对对对， 这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他做特别好嘛，就是他尽管是以这种营销啊，一种明星的一些追随去加，因为他关注者他就不叫关注者，叫粉丝嘛，对吧？ 嗯， 就叫粉丝。但是呢，他就用这些东西去可以滋生出一些社会事件的发酵，对吧？ 对， 尽管有时这种发酵可能 是负面的， 嗯， 会造成恶劣效果， 也不是负面恶劣效果，就是可能会被删帖嘛。但这种可能也不是微博的意愿，可能是他上面的意愿，就跟微信的一些审查都一样吧，就是不是他的意愿。但是尽管如此呢，他还是起到了一个传播的一个作用吧。 对，那时候我跟同学议论说，近些年总是感觉就是像那种杀人案变多了， 嗯， 说到底是大家就是心态变得就是扭曲了，还是说怎么样？但其实我们发现是我们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便利了。 对，他们爆出来，以前是爆不出来的。 对，可能以前只是我们不知道。 嗯。 但是他这样 作为他一个优点，但是也会成为他的一个缺点，就是他透明告诉你我们是靠这个挣钱，然后就是他能明面里告诉你营销，那么热搜其实是能买的，对吧？ 对， 所以说这就造成很多问题。嗯，就比如说就上回的那个紫光哥勾地沟油事件，这是问题其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既然能够通过之中买来获得，那么其实说就明星八卦在热搜的就是占比就会非常高。 对， 所以说我像我们老师就经常抱怨说现在的孩子都，你说像那种真正有贡献的科学家不了解几个，然后明星的事情了解的一清二楚。 我觉得这是好事吧，这是一个和平年代一个表现出来一个特别好的迹象，就是说平常人不用再去关心那些国家大事，他可以关心他一些喜欢的事情，他也能过得很好。你比如说我们二战的时候，我们一些特别战争年代或者不安全年代，我们想关心这些戏子也好，一些明星也好，我们是关注不了的，因为我们要打仗，我们要战争，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要革命啊。不过最近呢，可能和平年代我们不需要关注这些战争啊纷争啊，关注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你不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吧，对吧？你这年代很和平，我们有这种选择。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问题是 只不过人们就觉得这样不好嘛，对吧？老看这些戏子会觉得很烦啊，是吧？ 也不是，就是现在网络不是都低龄化了嘛，然后他如果经常看的是这些一个内容，他可能会去模仿。你比如说就是像明星，就是说轻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逃课染发这种都是比较轻的事情，然后更有的就是说那种吸毒，就是那种大麻，然后这种我觉得还是一个不好的影响。你说如果像他经常宣扬那些就是就真正有贡献的人，社会上有贡献的人，然后让他去就是产生那种崇敬的心理，其实以前就经常宣扬的都是一些就是 正能量， 对，科学家，然后说好领导好干部这种 问题，你 然后那时候的人就是很容易产生一出正义感嘛。但你现在如果说关注的都是一些明星的话，你很容易就是那种陷入那种灯红酒绿的这种 活在梦里， 声色犬马的这种生活。 其实这个事儿啊，觉得还是你不能光怨外国，这还是一个家长的问题吧，你教育的问题，你学校的问题，你社会的问题，你不能什么都推给微博，推给网络，推给或者更多的游戏这些东西。你本身对他一个孩子的教育你没有尽到位，我特别不相信一个明星就能对你的孩子的塑造能力要比你作为一个家长的塑造能力要强，对吧？因为你的孩子是从小看你成长起来，他受你的影响要最大。我相信如果你家长作为一个家长，你的屋子里摆的满全是书，你平常跟他讲的全是科学家的故事，你平时跟他灌输都是一些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什么事才是我这样的目标，这样一些大宏大叙事，也不能说宏大叙事，就是一些特别有说服力的一些观点输出的话，他不会觉得这些明星的出现就会让他的价值观产生偏移。 但是你先等一下，就是你以自己的自身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切身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假如你是父母的话，以你现在的这种焦虑感和忙碌的状态的话，你会天天和孩子就是讲这些故事吗？你会更加看重他就是心理上的塑造，还是说他的学习成绩呢？ 不能又能怎么办呢？不能就不讲了吗？我总要学着去讲吧，这些东西是必修课吧？你觉得他是个选修，因为忙所以他变成了一个选修课，挣钱就那么忙吗？天天都是12点下班吗？也不是吧，你总会能抽出来时间，因为你总会能抽出时间来看手机，这个时间是肯定有，但你为什么不能抽出时间来 教育你的孩子呢？就是这些问题你可以短期的去解决它，比如说微博上我不想让这些明星出现，很容易啊，那我们国家直接出手，或者公权力直接出手，直接封杀，问题解决了，孩子的那些负面影响消失了，但根本原因会根本一些问题会解决吗？不会啊，谁是孩子真正的塑造者？是学校啊，是家长啊，他们一些责任的或者解固定时间段的角色的缺失，才是导致一些真正问题的存在啊。微博是问题吗？他一些引导是问题，我觉得是问题啊，但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吧，主要问题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怎么才能让这些家长意识到一个孩子他不是附庸，而且我有把这个孩子教育好的义务，这才是最重要的吧。当然你说很忙，谁不忙，但忙可不是借口吧。那我们先不谈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啊，还是回到微博的问题，因为教育这个话题太大聊不了了，我们没法往下聊了。 对，而且没有什么经验。 对对对，这我们的一些个人看法吧。我觉得你解决一个问题，你总要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是吧，你哪个是你的主要矛盾才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治标不治本啊。你这天封了一个微博，明天还有一个这个博那个博。 但我就是比较奇怪，你说像那种纯粹的产品真的就不存在了？ 那我问你一个事儿，它纯粹它我怎么看着挣钱呢？我怎么生存呢？ 就没有它就是有趣到可以让很多用户为它买单。 你看我们那些个商业模式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改变吧，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别说工业革命，就再往前倒到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物交换，然后钞票出现了，这种一般等价物开始可以产生一个商品的流通，这算一种。然后开始有这些平台，像以前的一些市场，到现在的阿里巴巴的淘宝，它收取中介费。你看本质的一些还是这些东西，只是做了一些怎么说，你看起来的一些升级或者一些变种吧。你说真的商业模式有大的改变吗？没有啊。那比如说我做了一个纯粹的商品，我怎么靠它挣钱呢？我跳广告可以吧，比如说我做一个 app， 我跳广告，广告这已经太多少年没有有革新过的一种形式了，对吧？我不向用户收费，我用广告主替用户把这钱交了，可以吧？那我做这个东西有趣，你怎么定义有趣呢？我觉得黄赌毒最有趣了，为什么呢？因为看的人多，看人多你才有流量，你才有广告主，对吧？有趣太小众了，比如说我对， 但你要有底线。 是有底线，我的意思是说，你有趣你只能太窄了，你受众太窄了，对吧？你受众窄的话，那广告主流量主也好，不给你投广告，那你这钱也够呛。那好，那我不向广告收，不向广告主要钱，我向用户直接要钱。那你怎么向用户直接要钱呢？我卖货吧，我在这个 app 上不行，我去开个淘宝店，不就主播那些吗？你喜欢我这个主播，怎么支持我啊？大家去我淘宝店吧。还怎么挣钱啊？就是一些很纯粹的东西。我现在也在反思啊，就是为什么，有些理想化、理想型的一些产品做不下去。 我感觉是。 你像你知道有一个消失的产品吗？叫 PATH， 你听过这个产品吗？ 没。 它是一个那种二级菜单的那个。发明者吧，就是我不好形容这个产品。不过他前几天发了个公告嘛，说他要再见了，离开了。就他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图片社交，也不叫图片社交吧，就是他做的比较好，比较美那种设计，甚至设计的有点过度设计了。那种产品，你说他小而美吗？小而美。你说他有情趣吗？有情趣。但结果呢？他没做下来，他没坚持下来， 是因为太小众。 对啊，他没有找到一些特别好的商业化道路。 但是我发现你所谓的商业化道路其实很难以摆脱那些消费、 对啊、 爽文、约炮社交、花边新闻，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就是再可行的商业道路。 你谈到那些可能 也是嘛，因为这些东西比较抓着眼球啊，大家看的人比较多啊，对吧？你要真谈商业化道路，现在，我写点东西，我付费，这算不也算一个商业道路，对吧？ 嗯，也算。但是说实话，你要是真正用心写的严肃的东西，其实比不过别人爽文来的收入高。 这是肯定的，你这不见得是肯定的，因为你要看你针对的用户是谁。比如说你针对那些爽文的10万用户，他每一个人你可以从他身上拿到1块钱的收益。那好，我现在我专做高端产品，高端用户，我做最严肃的内容，我做最行业最前沿的分析，然后我目标人群是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每个人的付费能力是100块，那我需要的用户是100人啊，不对，是1000人，而爽文用户是10万人，而我现在只要1000人，你觉得难度变小了吗？ 但是我恰恰认为爽文更容易。 对啊，因为 你找10万用户太容易了， 比例大吗？ 但是你找能付100块的1000人太难了。所以我感觉与其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行业竞争激烈嘛， 嗯， 产品上线的越来越快，周期也很短，我认为其实它变成这样的原因还是因为人的心态浮躁了。 哪种浮躁呢？ 就是那种已经开始就是拼命享受，然后这些产品就迎合了人最基本的欲望。 对呀、啊， 消费吃穿住行， 不然呢？这人最本质的一些需求啊，你觉得人应该有什么高端的需求吗？因为这些低端的 需要啊，一些精神上的。 对，那不是那个马洛斯那个五层那个需求吗？可能我们那个经济阶段， 为什么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 我们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没有提高太多。 其实提高了。你要说跟前三年比没什么可比性，但是你跟10年前、20年前比确实挺 哦，对，物质极大的丰富了。 对，然后但是人越来越沉浸在这种最基本的欲望。 那问题人和人和比会比呀、啊，对吧？我会比，我越比越不高兴。为什么谁谁谁那么比我有钱呢？ 那以前就不会比了。 以前没有互联网，他不知道有这些人啊。他不知道有王思聪，我开跑车，对吧？对吧？我就当我很快乐，我回家，我种地，出去种地，回家睡觉，完事儿了。我的那个认知范围就在我这一个小圈子里。现在不一样了，有互联网， 所以心就变得浮躁了。 对呀、啊， 就因为嫉妒也好，羡慕也好，就开始就放弃了就自己适合甚至可能擅长的工作。去投身那些最赚钱，然后去做那些最赚钱的产品。 对呀、啊。 然后我发现，其实现在社会很多现象也跟这种就是产品的这种，就是是相互镜像的关系。就你比如说，你像以前的话，从来都不会，因为我们也算是一个跨世纪的人了。 嗯。 就以前的话，大家似乎不会太讲家庭条件的问题。 出身， 对，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嘛。 嗯， 但是为什么就是近年来大家就越来越坦诚的承认了这种天赋还有家庭条件这种一开始就具有的属性的重要性？ 你聪明人变多了， 真的是这样吗？ 对啊，大家以前也有可能他以前也知道，但人不说，或者说他说了你不知道，或者他说了是假的，他本来不是那么想的，但他心里是觉得出身挺重要，他跟你说不重要。但现在有互联网，比如说某个大 V 一带啊，我出身重不重要，重不重要，然后后来有几个一复合，你看啊，原来大家都是觉得出身不重要的，或者大家都觉得出身重要，而互联网的普及吧，就是把那种信息的，你不能说他完全把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打掉了，但是他确实让信息走得更通畅了一点，比如像家庭出身很重要这一点就逐渐被提上了议程，让更多人知道了。 我原来不是我不行，原来是有些因素我确实摆脱不了。 所以说他有没有可能是就是暂时陷入失败的人的一种托词，他如果信奉了这个理念的话，他可能会就是越来越消沉。 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托词吧，就是说它是一种客观事实，我觉得是你改变不了这个东西，但是你不能总沉浸在里面，你要学会跟他共处。就是我的牌就是这样，你要说那我不玩了，我把桌子一踹，我一砸，我把你们全弄死，那做不到吧，对对吧？那我只能说想着看这牌到底怎么打，我要打不赢，我看我去那桌看看他们怎么打的，只能这样，那你还能怎么办呢？ 所以说你觉得是一个理性的接受的一个过程。 对啊，你就那五个阶段一样，你要死了，比如说医生告诉你你得癌症明儿死，然后你有几个阶段吧，就说我否认吧，一开始是否认，我不承认，我没这病，你们开错病，你们看错人了。然后后来就是一看医生给他一个特别明确的答复，然后他开始讨价还价，我能不能开点药让后天死或怎么样，然后慢慢愤怒，慢慢的一些绝望，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开始接受嘛，就人们已经开始接受一些东西了。 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和就是我妈也讨论过，我说如果说你有一个孩子， 嗯， 然后你会不会一开始就告诉他，就是你学的比别人慢，就是因为你可能智力上比别人稍差一点，然后人总有这种天赋的高低， 嗯， 然后家庭条件，说家里也不可能送你去上那种昂贵的补习班，就一开始告诉他这个，向他禀明这个好不好？ 我觉得你说这个事儿，一般的家庭都会做的，不是说好不好，就是我为什么欺骗孩子呢？我目的是什么呢？我本来没有那么大能力，我非要吹我有那么大能力。 其实不是正常的家庭都会做的，其实大部分家庭就是说自己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就是啊，他脑子其实挺聪明的，就是不愿学。 家长好面子嘛，也不叫为孩子考虑，就是自己好面子。 但是他跟孩子也会说你其实不笨，你就是没花太多心思在学习上。 嗯， 其实也并不想告诉他说你天赋就是不行，能学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对，其实这种就是承认这种固有属性，就是说这种先天条件的重要性，其实就是有点想就是把这种原因就是放在这种就是从怎么说从努力程度上就是分摊一点。 对，就比如说我家长跟我说你什么家境不好，他抛给我一个东西告诉你就是不行，但这没完，我希望你能更告诉我一些你我应该怎么办，对啊，我应该怎么想，我应该怎么办，这才最重要。你给我来一个题干告诉我你就是不行，或者家里就不行，这没完啊。你家长的责任还有别的呢，是接下来你说那些话才最重要的，对吧？我不能说你就不行完了。 但我想说的是，这其实也是人心变浮躁的一种表现。 嗯，人确实，这社会在浮躁，这确实是一个趋势。 因为你像以前，就是以前的人天赋也有高低，但是他们就是因为也像你说的信息不对称，他们可能也并没有意识到。 嗯， 他们可能自己心里清楚，但是就没有人和他们这么说，然后也没有人承认这件事，所以说他们也许有可能还是获得了相应的成就。 有可能。 对，而且就是跟以前的人比，就是微博上很多人说嘛，说那时候想想自己父母很厉害，就不仅养活了一家人，然后买了房子，然后还攒下一大笔钱。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比以前的人就是工资高了，但是总觉得 物价也高了呀， 总觉得不够花，攒不下钱。 嗯，你可以选择的一些余地多了，就以前你消费的这个钱出去的一些口子比较少啊，现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之后，你花钱的途径多了，而且那些诱惑对你来说诱惑多了。 对， 消费主义特别盛行嘛，就是你抵抗不了，你抵抗不了这些东西的。对啊，你比如说我不买香水，对吧？我一个男生，我不买香水， 但我喜欢机械键盘，我喜欢耳机，我总会给自己灌输啊，我买这些东西会让自己更有生产力，会更有一个好的品质，但其实也是一种消费主义吧，对吧？就看你怎么去抵抗它，或者你去其中去权衡哪个才是最适合你的，你没有办法跟它抗争的。 但是这种种类多与不多其实倒不是主要的、 嗯、 主要的是你像以前在大家没有品牌这个概念的时候，东西都是能用就行，不用再修修，不能用再修修，再补一补、 嗯、 但是现在的心态就是大家总觉得我买一个昂贵的，然后就是有牌子的东西 有面子， 一是有面子，第二个是我总是安慰自己这样能用的久， 确实可以用的久，确实可以用的久。我买十件特别次的衣服，那我为什么不买一件好一点的衣服呢？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年代衣服还能穿破吗？ 不是，我就说， 就是你说 体面程度上或者它舒适度上，它舒适度上肯定要比那十件不太行的衣服要好吧？ 有的是，但是有的还未必，有的其实品牌溢价要大于它的实用程度，它是不成性价比的。 那普通老百姓还是相信一分钱一分货是吧？ 对，以前没有品牌概念的时候大家也都这么过了，但是现在大家就很讲究牌子、 嗯、 说我这个衣服是什么什么牌的， 就不信任嘛。你说一个山寨牌子或一个别的牌子，那你这质量怎么样啊？你做大牌子还有一个品质的一个背书吧，我买你这个小牌子没牌子的，那质量有保证。 我看过一个探访，就是探访那个商场那些小众品牌，就有很多其实就是从批发市场批过来的、啊、其实就是一个心理作用，就是一个心理认为他那个是大牌子，然后用的久。 也从概率学上来讲吧，小牌子出问题的可能性大。比如说我为什么不用苹果呢？对吧？在国内的一些选择上，我想不出不用苹果的理由。如果安卓可以用啊，因为我们国内的安卓叫安卓，它不叫 Android， 对吧？国外叫 Android， 但国内你使用起来叫安卓了。 就国内的安卓， 对 呀、 啊，国内的安卓 废品。 对，国内的安卓，你说过安卓是谷歌出的，但你国内某些那个限制，你无法访问它的全部服务吧？对吧？对，这对你的一个用户体验特别差。你包括像小米，像一些国内的厂商，他每年要给谷歌钱的，不是白用他的安卓系统的，然后定制成他们自己的一些 UI 卖给国内，那本质上已经变了，它不是安卓手机了，它只是国内定制版的一个操作系统而已了。但那些真正原生的服务也好，特别有亮点的功能也好，你访问不了，你使用不到。 其实我说实话，这大家可能关心的并不是说谷歌的服务， 嗯， 其实就是因为它卡，它用久了会卡，就那么简单。 也不见得，可能现在安卓也有优化。 你总是要说，我还记得两年前一个同学，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很早的时候我也用安卓机嘛，然后就是后面也进行了安卓一些开发，然后那时候我就对安卓的印象就是特别卡，就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卡到连电话都接不了，然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用安卓，然后那个时隔很多年之后，我那同学说啊，你买那手机应该是太便宜了，我买了一个3000块的安卓手机，然后配置咋样，就肯定不会出现你那个问题了。然后结果还是卡，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甭管它刚开始多么流畅，它的硬件配置其实比苹果要好很多。 为什么会卡？ 就是一些那个它操作系统语言的一些特性， 回收垃圾回收机制， 对 Java 的， 嗯， 和就是 Objective C 有一定的差距。 它跟平台的开放性封闭性有关吗？因为安卓太开放了，它给那种开发者的权限太多了，这个会让 你觉得它会引入一些 病毒 也不叫病毒吧，就是如无必要不增实体嘛，你这引入太多我本不需要的功能，比如说我要访问一个地图 app， 那你为什么要访问我的通讯录呢？像这种会不会影响它的一个使用体验？ 我觉得它卡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底层操作，就是操作系统语言的，因为它安卓是跑在就是 虚拟机是吧？ 对， 等于它是跑在一个 Linux 的一个东西上，一个又一个系统，等于它不是一个最底层的系统，它是一个套是吧？ 对，而且 它是一个二层优化过的一个系统。 而且抛开这个来说，其实就苹果系统在就是它那种就是跳出那些，它其实也会有时候会卡，但是它那种跳出动画会延迟你这种感受。 嗯， 它一设计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其实可以说啊，就苹果如果没有这些动画，它就不卡了，有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动画才让你觉得卡。 不，其实它就是为了。也不是说卡，就是它有可能打开的真的慢， 嗯， 但是它就 优化的 用了这些，对，它、 嗯、 会让你交互上各种情况上，你比如说就是像就是 Mac 嘛， 嗯， 就 MacOS 它其实就是那种读入速度还有那种就是载入速度其实不是，就 IO 它其实挺慢的， 但 SSD 不， 对，它就是因为这样才用了 SSD， 所以让你感觉就无卡顿， 嗯， 而且还挺经用的， 嗯。苹果为什么 IO 会慢呢？跟它的总线有关是吧？ 你这是个好问题，我没有仔细探究过。 IO 肯定有总线嘛，它跟 Windows 的总线有一个区别吧？ 它就是 IO 慢，它应该不是跟Windows 去比吧，就应该跟 Linux 去比。 嗯， 反正在我眼中应该没有比 Linux 更精简更高效的操作系统。 IO 应该是硬件层面的吧， PCI 总线这些，因为我学计算机总原理也好久了，这应该是硬件层面，当然它跟操作系统肯定有交叉。 对，那这个 IO 也是描述操作系统特性的。 嗯， 就你一个硬件怎么说 IO 呢？ 对对对，你感觉 Linux 要比 Mac 还要流畅吗？ 嗯， 但是 Linux IO 它怎么交互呢？我没用过 Linux 啊，比如说我插一个 U 盘它会怎么显示？ 它也是有界面的，大哥。 哦， Linux 有界面。 除非你装的是最小化的那种， 嗯， 它就只有命令行。 就是我如果说我要做这个，硬盘的插入，我要读取它里面的内容，我需要做一个什么前置工作？对这个系统需要做什么前置工作？ 不用啊，你除非是移动硬盘， 嗯、 移动硬盘的话，你可能要装个东西来载入它。 就是无论 Mac 还是 Linux 都是无驱动的。你插一个 U 盘之类的， 对，他没有说是那个让你去安装这个过程。 其实你感觉如果说真的语言有发展，也没有太大发展是吧？ Mac 是类 Unix 的，然后安卓是 Linux 的，然后我们最原始的语言吧，也算电脑语言，也就最流行的吧，就是 Linux，一脉相传传下来，也是从开源过来的。Windows 是用的自己的，你就一个 Windows， 然后一个封闭的 Windows， 一个微软，然后一个 Linux 主线下来，没了。 对，我觉得其实够了。 其实安卓也不是谷歌完全发明的，因为 Java 不是他们的吧 ？Java 不是太阳的吗？ 嗯。 他不那阵儿赔了太阳多少钱吗？对吧？用了他们的产品。用他们的语言吧，也不能叫产品，但是赔这个钱好像是10亿还是多少亿，反正很大的一个数，但是这个数很少，很小其实，因为谷歌我收授权费，安卓授权费或怎么样的也是一笔大数吧，对吧？ 嗯， 完全可以 cover 掉。那这么一说，做操作系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对吧？如果做的特别细节特别完美， 对，因为它囊括很多方面，它很就是复杂。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年代不会再出另外一个 Linux 了，也没有必要。 对，主要是没有必要。然后你的应用场景，再者说它很复杂嘛。 除非就是那种什么场景，就是我国家要什么这种自信吧，自强自立，我出一个国产的操作系统媲美它。前段时间有一个叫红心浏览器嘛， 嗯， 它拿了多少的融中多少的融资，其实让用户扒皮下来就是 Chrome 套壳的一个浏览器，让人一顿喷嘛。就你很难再做创新了，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域摆在这儿了。 我觉得还是因为太浮躁，就是创新的话，你要说就是有这个投入的话，你肯定能，就是能进行创新，这是我信的。但是假如说，如果你糊弄一下，交一个糊弄的产品也能拿到这笔投资，那大家都会选择糊弄。 就那个汉芯嘛，上海交大的那个汉芯事件嘛，他说他是原生那个原创自主创造，其实就是把外国的芯片拿过来刻个字儿，刻成自己的，欺骗国家的经费嘛。 其实现在这种事太多了，就是到电影动画这种，就是到科技，处处都是这样的事情。 就作恶没有成本嘛，我要是被逮了我也不会罚的倍儿狠，但如果做成了那利益还是很丰厚嘛。如果你对一些特别恶的事情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惩罚机制的话，那对这个社会特别不好。 现在学术上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你像著名劝退学科系列，就是经常靠一些那个就是虚假的实验结果来骗取就是千万亿的就是国家基金支持。就现在就是国内这种，你别看就是好像似乎就是他在国内是劝退学科，但是其实学术界国内这些都是领先的，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 我们是领先的。 对，然后你也就不难想到是怎么领先的。他跟工业界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做的东西完全没法用到工业界。 你本来就是这样，你学术要指引工业，我学术在上边，我比如说我现在学术，你工业可能在十年之后才能用到我现在的学术，很正常。 不是这个意思。 嗯， 我就说造假。 哦，造假。 对，就是太飘了，就那种大家实验数据玩命造，然后导致于就是它跟工业完全脱节，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包括你说像国际上知名期刊就影响因子最高，就是一个 Nature 一个 Science 吧，很出名，然后大家学者都知道，就上面有些学科的那些论文都是一半真一半假，有些在行的学者就能看出来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你吹牛逼吹太过的就是假的呗。 我觉得那还是需要一点就是专业知识才能看出来。 对， 所以说就是感觉这个社会从里到外都是一种就 蓬勃感， 非常紧张焦虑，然后大家都碌碌无为的状态， 就是这样的，人都是碌碌无为的。 但是你像以前就感觉不是。 嗯， 以前你觉得生活有那么紧迫吗？ 因为你小啊。 其实不是的。 嗯， 你比如说像我很小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院嘛，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很多就是人家的妈妈都是家庭主妇。 嗯， 你说你要这搁到现在来说可能吗？也不是不可能啊，但是我觉得他的处境会非常危险。 现在也有吧，就是女方不上班专职在家看孩子，也有男主外女主内。 不过你在大城市吧，比如北京可能比较少见，其实上海倒挺常见是吧，上海南方出去买菜到这倒有，但是 不是说买菜，我是说那种就不工作完全在家里、 啊、 家里做家务这种。 但钱不够用啊，这样你得南方特 别 强啊。对 啊， 这就是个问题、嗯、而且在当南方就是收入非常高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就是你说有多大，他有多怎么说呢，他有多大的那个这种约束力能让他对就是婚姻忠心。就你比如说在那个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面，就是男主他的年收入在150万以上， 税后还是税前？ 我觉得这个相差不大吧，反正就这样一个量 级。不对啊，可税前税后差很多，150万。 你就当 反正这个数，反正这个数吧， 你就当他税前吧。 嗯嗯嗯。 但是当时他也信誓旦旦的，就是跟他老婆说：“我以后我就养你了，反正我收入也很高，就是住着豪宅，然后养着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后他还是出轨了，因为他感觉就是主要是，如果男方收入很高，然后工作又很忙的情况下，他会逐渐和这个身为家庭主妇的妻子就是脱离，生活上就没有交集， 对双方 没有 共同成长嘛，对吧？ 没有共同语言， 嗯， 然后他会觉得妻子太过琐碎，就而且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长远的见识。 人都是琐碎的，人都是没有长远见识。 但是这种在以前就很少见。 以前可能这种社会对这种抛弃妻子啊，或这种怎么样接受度不高。以前八几年严打的时候，你摸下女孩手都被枪毙了，可能对吧？ 也不是说那么高 道德标准，大家 你说的是 再放开吧？ 你说的是那种80年代严打的时候？ 对呀、啊，对呀、啊。 但是我就说，在就我小的时候，就九几年的时候， 嗯， 对吧？ 就大家对这个看得越来越开，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我觉得。我不爱你了，我走，对吧？我又没有一个。 你觉得以前是强行在一起？ 以前可能，凑合过吧，对吧？就凑合过了。他可能也出去做点什么，但是。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不爱他的原因是只是因为他不工作？就根本原因，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但你不是让我不工作的吗？对吧？你说你有150万，那你不用工作，你 对啊。最后他还是这样，就是现在的社会，就是这其实是一个缩影，很容易这样。 我觉得他要能找到一个150万不让他工作，他也算是一个有点魄力的女性了。 不，以前是大学同学 啊、嗯。你现在要说找一个150万的，那也算一个厉害的人了吧？我，对吧？你能找到也不错了。 对啊，所以说很容易让女性没有安全感。 挣钱嘛，你自己去挣啊。 但是以前的话，我觉得很多人的心态是这样，就是家庭主妇其实也是一个职业。 你职业也好，那你创造什么就是收入了吗？ 就是家务也没有那么好做的，打理家庭也 没有那么容易。我知道这没有好做，你钱呢？ 对，如果我去工作了，然后像这种就是养孩子然后赡养老人，你是要请保姆的，你花的这笔钱就是 不花 就是这工作。 但是你没有发展啊，这样你不做事情就会没有发展，也不能叫你说你虽然在做家务，但是你选择不做工作或者事业，但你不做事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一个发展，对吧？ 对，现在 这个自我实现上你是没有发展。 现在的价值观就很容易觉得这样就是不工作做家庭主妇的女性很没有上进心。 也不叫没有上进心，就不允许，现状不允许。我收入就来跟不上，我小孩上幼儿园3-4万或怎么样的，那我男方压力得有多大，男方得有多厉害才能供得起这样一个。 所以说现在的社会根本就不承认就是家庭主妇的就是地位，对吧？ 嗯， 嗯。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那个我听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当然我说的也不尽然， 德国吧，德国 就是家庭主妇不是因为说我找不着工作我才去当家庭主妇的，恰恰相反，我是受我 就是高级别的教育的，我有高学历的女性，然后我由于要抚养孩子，我要把全身心的就是这种精力来抚养他，来教育他，所以我辞职，所以我不做工作去当家庭主妇，为了我下一代的那个就是发展考虑。 这德国应该说是德国是在税收上就是鼓励这样做，就是你一男一女，如果说你双方有一方去不工作，你在家照顾孩子，我对你这个税收上有优惠，对吧？你男方比如说你男方去工作，女方在家照顾孩子，我对你男方减税。他本质上就想让优生优育嘛，就让你受过高知的教育的话，你去教育孩子吧。国家是鼓励你的，那我们这边就你也说不好他是鼓励还是不鼓励。从他这个物价上涨或房价上涨，我觉得不应该算是鼓励的。 国家是现在情况是又鼓励你多生又鼓励你工作， 那这个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又让马跑又让马不吃草的。 那没办法，现在就是这样。所以说不工作的女性，然后现在被带动的就是大家都去唾弃，都去看不起，然后都去唾，就是都去宣扬那种就是所谓自立自强，其实那些自立自强也不过是找了个工作而已，他其实有可能连他的自己生活都照顾不好。其实我觉得你如果作为一个优秀的家庭主妇，然后你能把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你是一个优秀的母亲，这其实是一 很难的事儿。 就我认为他可以当做是一个职业， 不让孩子信这些微博的这些营销号是吧，也挺不容易的。其实就个人选择吧，你要能把这个事儿做特别好也可以啊， 但是社会不容他，他的伴侣不容他， 社会不容 他的伴侣不容他，觉得他只要不挣钱就没用。 那你换个伴侣吧，那真是无所谓，没必要强求嘛，价值观不一样，你不没必要愣塞啊愣碰，找个你喜欢的，找个支持你的就完了吗？有些事儿没必要那么硬啊，对吧？ 我是说呀，就是现在社会上就是可能这种能容忍的人不多，能容忍这件事存在的人不多。 我们最开始谈那个 QQ 宠物，我想到我最近七牛云的玉门被回收了两个，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就逐渐消失嘛，我那也消失了，主要是我那个玉门是绑定了我独立博客嘛，就写了快三年了，把图片图窗全没了。其实他是给我了一个特别长的时间让我准备去做这个事儿，让我去做后续的一些工作，但我没法做。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把图窗迁移，他也没给一个一键迁移或怎么样，我都得自己去迁移，我要每一篇文章，而且我用 Markdown 去改的那些东西，我链接都要去自己去改所有的图片，我一想算了吧，我改不过来，而且这个工作量太浩大了。而且现在我也不在博客上写太多内容，开始改在 WebView 上写一些个内容。这算是一个让我挺计较的事儿吧。我感觉这七牛云的流量还是挺便宜，是吧？10G、20G、30G 也就不到10块钱、20块钱、30块钱的意思。我一直以为它跟那个手机的流量挂钩，我还停留在5块钱30兆的那个年代，一看到这现在几十 G 几块钱10块钱的。 我记得那时候30兆可不止5块啊，那时候流量一超，妈呀， 天 崩地裂。 这5块钱30兆它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是吧？5块钱30兆，5块钱30兆，我一直对这个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还是功能机嘛，这智能机没那么普及，上那种网页是吧，你开个浏览器，那阵用欧鹏的极速版，就是它可以把那个复杂的网页解析的快一点嘛，就简化。 你说的是 Opera 啊？对， Opera。 啊，我对这个也有印象，那时候还是塞班用的。塞班， 对，塞班手机。 哎，那时候就是没有电容屏的时候用指甲盖去敲那个手机，然后一打字就咚咚咚咚咚的响。 我那应该是还有按键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 我 最希望的就是有一个触屏，因为这样就没有声音了， 晚上玩手机就没有声音。如果你偷着玩手机，你可以挡被窝里把光弄掉，但是你敲敲那些按键是有声音的。我那时候特别想要一个， 哎，不过你想多了。那时候我用的就是第五版的塞班嘛，触屏的塞班。 嗯。 然后因为它是电阻屏，然后就咚咚咚咚咚，其实也很响，就敲屏幕，你又按按键，啪啪啪，然后变成了咚咚咚，其实一样的。只不过后来好像我记得有款机子叫 X5，然后就开始用了电容屏，就大家就开始用那指尖按而不是指甲按，然后那时候还很不习惯，就是用指尖按很容易误触嘛，它的精准度没有现在那么高。 那现在不一样，现在比如说00后的话，觉得手机就应该，也不是手机吧，就是比如说一块屏幕，就觉得就应该是用来点的，对吧？在他们心里。 啊，对。 这种怎么说，那种看的一种功能就被增强到交互上了，对吧？我看一块屏幕，我第一印象就是我去点它能不能点，而不是说我就在这看就可以。 不过我想起一个事，我有一点疑惑的，就是你有没有印象，就是 Win8 还是什么，就是出现过一批那种触屏的电脑笔记本 二合一。Windows 不是有那种二合一的这种？ 对，但是感觉现在也不是很风靡，就也没有流传开来。 你不能把 PC 上那种逻辑直接用触屏来解决呀。比如说我那个 Windows， 我想这个关着这个窗口， 嗯， 那么小的一个窗口，我手指头去点，我肯定不好点。你给我个笔是吧？ 我觉得这种精准度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大家就没法习惯呢？ 为什么 iPad 能火起来呢？为什么那种触屏的 PC 火不起来呢？就交互上它没有任何优化，那种逻辑直接带过来了，它没做任何的改变，就因为你能点，你就能叫触屏吗？你触屏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大图标，简单交互，用手指。手指有什么特点？手指很粗，很粗就没法做那种特别精细的操作。 所以说我要一关就一抓那种。 对啊，这上滑这才是手势。你 Windows 那种，我去点你那个叉是吗？我用鼠标可好点，但我用手指那么粗可不好点。 所以说你觉得如果说把现有的这种 PC 端的操作系统转移到触屏，其实还是需要很多的优化。 肯定不行。为什么苹果就是没有把 Mac 的这个 OS X带到 Windows， 带到 iPad 上，就是做不到，逻辑是不一样，交互逻辑是不一样的。它能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但不可能这么做，不符合使用规律。iPad 成功不是说它是一个大号的苹果手机而已，它做了很多的操作的优化的。 你说有道理。 所以说，我觉得苹果还是一个设计公司，设计起家的。 嗯。 甭管它是对 细节决定成败， 你说这种我们从 iOS 1、2、3、4、6、7、8、9、10、11、12，它从几代开始定型啊？我今天从 iOS 7、8吧，应该开始就是大的东西已经定下来了，没有太颠覆了。然后后来都是在优化，有的细节你是看不到的，但是这种细节就是在你的使用上有一个很非常好的体验，它一直在优化这种体验。对吧？你比如说我手机交互也好，平板交互也好，就那些手势，我往后滑就是后退，我往上滑就是多任务切换，往下滑是什么菜单，往上滑是什么菜单，这些东西如果用枚举法、穷举法，就这些了，你还能有什么革命性的什么设计吗？ 但是你这种如果说现在开始重新设计的话，你其实又需要让用户有很长的一段周期来去适应。 对啊， 但是而且那个最适合让用户习惯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其实最适合，什么叫最适合？就是我用走的人多了就叫最适合，就大家都这么用，那好，我反而就是通过用户的反馈我去设计，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不是在采集数据在做设计的阶段了，而说我已经给你做完设计，你已经适应了这种设计之后，我怎么改进它，现在是这个阶段。你看苹果现在的一些尝试设计的或许都不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改进的趋势的，比如说他像 屏幕保护屏幕的使用时间，来告诉你不要沉迷电子设备，是吧？他从这种角度来改进他的设备系统，包括人对科技的一个相互影响的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硬件与软件的设计了。 其实这些产品都是人的一种影响， 但人们很容易被它影响，对吧？你很容易不自主就掏出手机，尽管你不想干点什么，但你觉得没事干，但你觉得很焦虑，对吧？ 就绕回之前的话题，我就认为如果说它这个产品很火，那么它的内容一定是就是社会上很风靡的，也就是人们内心最渴望得到的。 它有相关性没有必然性，相关性要大一点。就那这个内容很火，它可能是你说的那些热点事件比较多，但是热点事件很多的那些东西它一定很火吗？不见得。而且那些好的内容的一个好的那些特别就是我们意义上的好啊，就是它很严肃，或者它做一些维特根斯坦或者这些内容的话，它不见得是不受欢迎的。你怎么去找好你的受众？其实智能手机已经很普及了，对吧？那么多亿的人了，你只要说我 0.0001 的用户你服务好了，你也可以活下来。关键还是找自己，别找这个时代的问题。你时代就这样了，那你能怎么办呢？对吧？你把这些服你就把1%或者1/10、1/1000、1/1000人服务好了，你也能活下来。你说中国是港有 BAT 吗？不是啊。那么多的互联网公司，他们的产品，他们做的 app 或者网站，你根本就不知道。但为什么他能活下来呢？他满足了某一部分人的需求，他就可以活下来，而且他有一个健康的商业化道路。所以现在有非常大的改变啊，对于这个商业化也好，包括变现一些我以前谈的不太想谈的这些事儿啊，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思考。以前可能就是太理想主义了吧，觉得啊，我做这个东西一定要纯粹。一定要，怎么说？不能碰这些流量或者一些低俗啊东西。但你这样太堂吉诃德了吧？ 但是你盈利是可以的，就是如果说低俗的话，你其实反而会遭到一些用户厌弃。 对呀、啊。 不过我觉得那应该要等到就是时代再进步一些。 这时代不见得会进步，有时候可能还会退步。主要还是你跟自己较劲吧，就跟这个时代较劲吧。你想做什么，或者说这个事就你现在讲嘛，就是你就手上就这些牌，你怎么打呢？对吧？你怎么说我服务于高端用户，或者说我做内容就是高端内容，我怎么找到我要付费的那些人？这个问题，对吧？ 所以说，看到现在这些软件想到他们的弊端，然后就会怀念以前那些， 你可以不用 产品， 你可以不用这些东西。有的东西它不是必刚需吧？你说微博，你是每天都要用的，不用会死吗？不会吧？或者说你要非要用，你可以你用第三方客户端一点问题没有，没有热搜，没有明星营销号，就是时间流展示，选择权完全在你。只是人们懒，我不想选，我挑哪个第三方客户端比较好，要不要付费？我应该关注哪些人？人是懒的，你说就是互联网产品就是抓住人们的这些人性啊，说什么？其实最大的人性就是懒，我不想做选择，我不想我甚至不想知道我想看什么，你就算法推给我就好了，我不想动脑子，我不想做选择，就这么简单，懒才是最大的互联网产品的粘性，人性。 是啊，就是我如果以娱乐的心态去用这些软件的话，我自然不会在上面花太多的心思。 少看手机嘛，少看手机，多看书。 但是现在看书的人也很少。 少不见得它不好。那天谈就是关于谈 RSS， 人家跟我说，因为我是推崇这种 RSS 这种信息源嘛，然后他跟我说。RSS 现在没人用，就说明它不好。我当时没有反驳他，我就想现在可以反驳他一下，就是现在看书的人很少， 那你能说看书不好吗？什么时候好不好要用的人少不少来说呢？ 我没说它不好啊。 对啊， 我是说就是这是浮躁的体现。而且我其实也认同，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像那些你能快速得到的，然后又比较就是就又比较火的那些东西，其实是浅层的。但是书的内容和价值就有可能是深层的，但是你这些在那些就是社交网络或者说那些热点里都找不到， 你就别去看社交网络。我觉得人最重要就是什么，就是管好自己。这问题不好聊，因为太累了，因为人跟人的选择不一样，他喜欢看书看吧，他喜欢看社交媒体看吧，没有对与错，没有那么严重的区分度，看个人。你说我看书是为了我要长知识吗？不是，我通勤要一个小时，来回要两个小时，我干嘛呢？看手机，手机我眼神不好，我看那种电子屏幕难受啊，对吧？我这个是看书， 你发呆， 发呆一个两小时发不过去啊。那我看书看电子书，我算是一个对眼比较好吧。然后其次就是，我很愧疚啊，我有那种负罪感。我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干，就坐这个破地铁。我为什么要坐地铁？因为我没钱住市区房子，那不是我们没本事。 太真实。 我越想越难过。那我看书做点那种补偿性的东西吧，对吧？显得自己这个没浪费掉这个时间。其实特别感谢这个地铁通勤的时间，因为我工作日我很少去拿那么长一大整段通勤。我现在通勤是来回两小时，我等于说每天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做深度的阅读，而反而工作休息日我就都不看书了，我休息了，因为我没有负罪感了，因为我工作五天了，我告诉自己我可以休息了，对吧？我已经够了，现在就是不是躺平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看书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纯粹，只是为了满足一些自己的一些需求吧，开个玩笑吧。反正我觉得看书这种形式呢，无论什么时候都绝对是最好的，没有之一，除非你可以接触到写这本书的人。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先聊到这儿。欢迎，哎，其实最后我们想聊到一个关于昨天那上期节目，经理没在，谈到一个问题，用户听众反馈的问题啊，就是说经理和我录的播客内容，有的时候经理过于软势，然后我谈的内容呢过于强势，有的时候就是有种一言堂的感觉。上期我说了我的一些看法，经理也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我们性格的真实写照？ 就天生比较强势是吧？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就是他给我一条先谈他一条意见啊，他先意见过来，我的一个接受的流程是什么？就是如果他那个意见过来，如果说他是恶意的，那我连理他不会理的，但是我会很难受，但这种难受我不会就是持续多长时间，但也会让我痛苦一点时间。但如果他是一条有建设性的意见呢，我基本上会想，而且很大程度上我会接受。但现在我又想了一下，我为什么要接受你啊？就是你是对的，我又一定要接受吗？就是我明显每个播客吧，包括每个内容的生产者，他有一个自己的风格，不是说也不能说对吧，它是一个方向。你比如说你谈，就是两个人说话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这是一个方向。那如果说我说我坚持我的一个方向，它也是一个方向。那如果说你来一个意见我就要改，那边再来一个意见也要改，这等于像什么呢？就是说用户需求过来了，很多时候用户需求他不想要这样，他不是想要这样真正的用户需求，那产品经理不会照单全收的，产品经理会挖掘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你，我今天想去健身，我不想去健身，没准他不是不想去健身，他只是想去做别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我现在的对这种评论啊的态度更加审视了，不像以前照单全收，别人说什么我马上改，别人说什么我马上改，尽管他是对的，可能他是有建设性的，但我现在可能就是更多审视的一个意见。所以说就是说回来，我们他谈到我过于强势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观点输出吧，你不强势谁会看啊，你 只要别那种不讲理、蛮不讲理或者夸大，都应该可以。 我觉得你就是在应对欺负我。 嗯、那应经理那这期节目也就说出自己看法，那我以后多注意就行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离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Thank you.